又是来到教会来正道。这个因为今年好像还有几次，所以我就准备整个的主题就讲赞美，赞美。基本讲的是诗篇最后几篇。诗篇从146篇到150篇被称为小赞美集。在犹太人传统一般就把用这个词就叫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诗。因为这几篇从146篇到150篇，它最后开头是你们要赞美神，结尾还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就是哈利路亚，直接翻译就发哈利路亚，就这几篇是开头是哈利路亚，结束还是哈利路亚。一般犹太人祷告中晨祷的时候，早晨祷告，他也一般会选择读这里的一篇或者另一篇，就是类似于我们自己所说的热身。你能通过赞美哈利路亚能够进入到这种祷告赞美状态中。大家大概都知道哈利就是赞美的意思，赞美或者荣耀发光。路你是你们要，它跟犹太语法跟我们不太一样啊，所以路是你们要，完了雅尼是上帝名字的简称。因为上帝在犹太人的传统中就已经失去了发音，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把翻译成耶和华是不是个很好的翻译，已经失去翻译。就像中国古人你不能称自己的父亲的名字圣会，所以犹太人这个原因已经失去了，所以后人这个是现在那个原因发就是雅威，那个雅就是雅威的简称，等于就是说你赞美要耶和雅威，就是哈利路亚，你们要赞美雅威。诗篇到这个最后的小赞美诗到哈利路亚之后，你就发现整个诗篇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，就好像千山万水流出崇山，慢慢进了一个大海。在一开始中，这个人之间的需求、哀怨、痛苦、祈祷好像都没有了，个人一切需要不再和上帝诉说了，痛苦消失了，民族的灾难不再去考虑了，整个一幅图案就是真的，就像进到大海，无论带到什么样的境啊，怎样，就是一片敞开，只有一首歌在宇宙间流动，哈利路亚，全部充满了赞美，全部充满了赞美。那么，就好像在这个时候，整个普天之下，就像诗人说，就哈利路亚。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于我们的神，就像启示录说这样。所以当我们自己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尤其读到这个小赞美集的时候，其实反映的是你自己跟神的态度，其实反映也大概是最清楚能表达你和神的这种关系。我不知道你们才读到教会中才听到这个赞美怎么样？我记得我当年20多年前才去城北华安教会中，最怕听的就是赞美耶和华、赞美神、赞美主，这个一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肉麻啊，这个特别肉麻。这个就想过看过的那个《天龙八部》，《天龙八部》中大家都记得有一位丁春秋同志啊，哇，兴许老仙。一出门就兴许老仙，法律无边，一统江湖，授予天齐哈。就说啊，这个大仙儿一来了，赶快跪地迎拜。师傅功力震烁古今啊，那是徒手就与日月争光，就好像这些大词儿啊。说怎么一个圣经中这么一部庄严的宗教经典，就把这么一大词儿都呈现来，这个跟上帝说，是不是一个上帝特别需要别人阿谀奉承？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，这个金庸当年写这个《天龙八部》的时候，其实是讽刺毛泽东，他那种丁春秋那个大仙其实呼的是毛泽东，但是在香港不能直接那么说了。其实你看中国近代史中也很清楚，这个 后来发生一件事，是朱德的秘书这个在毛泽东死之后，就是在一次中共非常重要大会上就把这个事说出来，就是1950年这个中共这个庆祝五一就发一些口号，你知道大陆一到这个中节都发口号，所以五一节发口号，在口号中呢，这个毛泽东就亲自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，是他自己加的啊，就在中共党后面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，所以从我这中国人们就喊起了毛主席万岁啊，全国一个统一行动。这个我们小时候就能使劲喊啊，而且看到这个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城楼啊，你他能忍受得住，就这么挥手啊，你看到那个心满意足，是不是上帝特别像毛泽东？就听了别人阿谀奉承说他万寿万寿无疆啊，这个这就心里给他特心满意足。其实你思考上帝越多，你跟上帝的交往越深，时间越长，你就越来越会体会到，其实上帝一点也不需要我们赞美，一点也不需要。你不赞美，其实我坦白讲说，把人的赞美去掉了，你觉得好像这个自然界更接近赞美的一个真实状态。上帝不需要赞美，但人却需要赞美神，或者人需要赞美，上帝的儿女需要赞美。赞美了，这是你生命中和上帝交往的必由之路，或者说除非上帝的美好伟大引起你心中的惊叹，除非上帝的爱感动你的心，你感到这是最美好的，要不然你不可能发出赞美。当你真正感到这个时候，你也不可能不赞美。所以上帝不需要赞美，我们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和上帝交往，你却这赞美是你的必由之路。所以一个犹太神学家讲说，现代人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赞美能力啊，但其实说的话更简单，就是说他寻找的不是赞美，而是逗乐与快乐。其实赞美是心灵的一种主动状态，是你表达尊崇和感恩的一种行为，而得到快乐则是相反，被动。说赞美什么呢？是一种心灵的主动状态，在这种状态中，你表达你的尊崇、感激和你自己内心找到那种所谓最深的爱，最深的爱。所以这位犹太神学家讲，就赞美将人的行为什么呢？将你的精力集中在你行为的超验意义上，就超越你自己可以表达的意义上，是对你尊敬和敬仰的，那个最敬仰的东西，表示尊重和尊诚，是共同享受最大快乐。其实我们只要去想一下，这样就是面对那种真正的伟大和美善，变成真正的伟大，那种真正的美好，那种真正的良善，你心中不自觉的会发出赞美啊！不必去讲对上帝，我们就讲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一般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小姑娘谈恋爱，谈到犯傻的程度，一定会说啊，你看，他在他眼中就一定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对吧？他热恋到那个程度的时候，其实别人看你真的来讲，其实挺一般的哈。但他看的一定是西施，意思绝对不会可能看成东施，意思吧？就在那时候，他在那一面上看到他自己真正的美好。他许多说那个犯傻的时候，他不止他看，他还跟别人看，哎，你看我朋友漂亮吧？你还得必须说她漂亮，要不然你这人就太不懂事了。即使你心里知道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，就是说你引导别人进到这种对他称赞中，你看到的美好。其实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有什么？就是当母亲有了小孩子，你那小孩子哪怕就长得歪瓜裂枣一样，哇，你看见你就他歪的地方就歪的这么好，特可爱。完了你还不止可爱，谁到人家看还没有一个来说你家孩子会将来什么大官？哎呀，这孩子太 cute 啊！就你还得去主动的去讲。 其实这就是人心中那种真正美好、真正伟大、真正善良的一种赞赏、一种欣赏，是你内心中你最美好的东西找到了一个对象，在那个对象身上倾注了你最美好的渴望，你的愿望、你的激情都在那里。你只要一个看一个母亲，正常的母亲，但非正常现象总会有啊。他第一眼看他那个孩子的时候，经过长的那个眼光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傻了，对吧？就是把那种全部没有哦，觉得哦，这就是真正的美好，这是什么？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赞美，但我们就需要赞美上帝，因为你只有在上帝那里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美好、真正的善良、真正的伟大。你只有在上帝那里，你的心灵才可能被净化、被提高、被超越。所以赞美上帝的过程，就是我们净化自己的心灵，把心灵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逐渐的去掉，使我们自己心灵就从这个层次，你能上到，随着你对上帝赞美的加深，你不断进到更高的台阶。所以上帝不需要我们赞美，但我们却需要赞美上帝。所以诗篇到最后的整个情况就是，个人的需求也好，个人的痛苦也好，个人的失败和成功也好，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。算得什么只有一件，就是宇宙间有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我心底最深的声音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诗篇从146篇开始，就他的第一话总是这样，就呼吁，就全体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并且他说你因歌颂我们的神为美为善，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这句话其实可以更简单翻译，就是诗篇就是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，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意思呢，据这个研究专家，我大概比较欣赏这个翻译，就是说这里的美和善是平行的两件事。就什么？就意思说，就是歌颂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美善，赞美他是何等的美好。就是歌颂神、歌颂主耶稣是何等的美、何等的善。你的话语，赞美他的话语是何等的恰如其分。这是上帝儿女的对上帝儿女的呼召，就是你要在上帝那里看到美和善，他是何等的美、何等的善。你当你看到这一点之后，你真正注视到他的美善，你的赞美就是何等的美好、何等的恰如其分、何等恰如其分。紧接着他讲了没有，他就讲到诗篇140篇，就讲到一个主题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大愿意， 我属于那个老派中的新派人物，就是说，或者新派中的老派人物。其实我上网什么都很喜欢，但我讲到的时候一般不大愿意用 PowerPoint， 一用 PowerPoint 我总想就有点像讲课。所以你我是觉得讲到就是会众应该随着这个讲员的思路去走，而不是跟着字去走。所以马上他进入主题，主题什么？就讲到我们，讲到我们的家，讲到我们这个家什么是被上帝重建的家，就讲到了耶路撒冷。上帝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驱散的人。这个建造其实应该是重建的意思，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了，完了上帝又重建了，又把那些流浪到巴比伦的人回来了，他们城墙建的圣殿建立起来了，上帝的家在这里待着何等的美好，这是上帝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他从远方去呼召那些被驱逐的人、被掠走的人，他们回到了家里。你要用另一种意义说， 在我们今天来说，上帝建造了教会，把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，还没有信主的人，就一点点带回家了，告诉这是你的家，这是你永远的家，这个是在这个地上你大概可以唯一的一个地方，你可以略略的窥视到或者看到一点天堂的地方。上帝给了这一个家，这个家尽管不完美，尽管不完美，在上帝的不断的重建，不断的重建，不断的修整啊，就是你在这个家中能多多少少品味一点天堂。你要如果在这个家中看不到天堂，你也看不到未来的天堂啊。所以我跟常讲，兄弟姐妹，你要有一天要问自己，我多年前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说既然天堂那么美好，信主之后为什么不马上去？我觉得有两件事是天堂办不了的，就一件事办不了，就是你到天堂就不需要传福音了，对吧？你说见到彼得，见到保罗，你说我给你传传福音，不需要，天堂都是信福音的人。所以有一件事你活在地上基督要做的，就是说你要去传福音。我是觉得如果不传福音，你就等于白吃皇粮啊，活得没有意义，真的。因为你大家都算了，我最近有好几个朋友，我初讲到都昨天还有前天还有一个刚葬完礼，你会知道如果地上就是问了混吃混食这几十年，你的结局和别人一样。基督徒活在生命最容易啊，就你把别人带到天堂中，你让他一起享到和主同在的荣美。所以传福音这件事只有在地上能做，天堂没有地方去做。另一件事什么，就是说你在教会中生活，来到教堂中多多少少熟悉一点天堂。我常跟弟兄姐妹讲，如果你来教会聚会你都不愿意，一周就这么一次主出饭都不愿意，你大概去的地方将来是永远不会有聚会的地方。因为天堂天天聚会啊，你一周来这两个小时你都受不了了，你将来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天堂，你放心。你来地上唱哈路啊赞美主，你唱不出口啊，你上 KV 啊，上卡拉 OK 啊，哼什么小调你都可以，看什么节目都可以，你一到这我一唱你就入麻，你将来的地方肯定是听不到。因为到那个时候普天之下众口同声称耶稣为主，高唱哈利路亚永不止息。如果你在地上对天唱唱的话都没有感觉，你一到唱唱，你有一天去的肯定不是有那个声音的地方，你离那个声音越远越远，直到听不见，听不见天堂声音的地方一定是地狱所在。所以神留在我们在地上，就是多说到这教导中，我们逐渐的熟悉一点天堂，心中目眼仰慕你对神的爱，那种爱慢慢在你心中扎到了根子，你知道你是被从远方呼召来的，你是那个寻找的命啊，你知道这里是你的家。所以你当这一点确信在心中一点点加深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，但有一天你走的时候你可以确定，的确这个地上不是我家，我即使离开这个地上家，我有永恒的家，因为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常讲不要自欺，要么就不来，来了真的教会中就好好去追求神，跟随神，你这样有一天都可以保证，当那个人在地上那个死亡大限都来临的时候，别人再怎么说你是没有办法，除非你心中有确证，我在这个地上我已经在那个家中了，所以我现在离开的只是地上那个家，我会去天上那个耶路撒冷，神必与我同在。那个证据别人给不了你，牧师给不了你，圣经给不了，只有你和神同行的经历，你信主之后同点可以告诉你这是真实的，也没有任何人能剥夺去。第三句第四句是我也是在最近这几天细读的时候，是圣经中最美的诗句之一。我们一讲到诗篇大概都会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对吧？谁都心里想这一点东西尤其是不缺乏哈，不缺乏房子车子，这多好啊！那我以后提个讲诗篇我会另外去讲，其实不是这个意思。 越读这个第三句和第四句，你就会越感到他自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，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们的名。这两句诗太美了，他医治好心灵破碎的人，亲手裹好他们的伤口，他数点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一一称呼他们的名。你发现上帝好像用两只手，一只手在抚摸着我们的伤痛，另一只手在托着天上的星星月亮。天上的星星跟月亮、太阳，我们在今天叫的银河系、太阳系无数，这个多么广大伟大啊！你在那个浩瀚的宇宙中才能体会到上帝啊，你何等的伟大。但上帝一只手托住星星月亮的时候，他另一种居然扶住你我这样卑微的人，这样普通的你我的伤处。这首诗真的对我们每一个在心灵破碎的人、在痛苦的人是一个最大的安慰。你放心，你现在虽然心碎了、痛苦了、绝望了、犹豫了，好像地上没有人擦干你的眼泪，但你一定知道神此刻那只手在轻轻地抚摸你，他在亲手裹好你的伤口，就像母亲抚摸自己的婴孩一样。而那一只手他在拖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不至于坠落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无比伟大而又无比良善。他的良善在于他不只创造一些美好，而且他体会到那伤心的人、忧伤的、绝望的，体会到他们的痛苦，他亲手裹好我们的伤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知道他是何等的伟大、何等的美好。紧接着讲，我们的主伟大，最有能力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耶和华扶持谦卑人，将恶人轻浮于地。前面讲到了上帝的美善，在这里又讲到圣经诗篇讲的一个什么，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伟大，最有能力。我们的主伟大，就像在法国一位最著名的国王的葬礼上，一位主教去主持的葬礼，葬礼的第一句话说，唯有上帝是伟大，唯有上帝是伟大。真的，你即使在我们在人间中看到那最伟大的人，坦率讲，你如果近距离走的时候，你也看到不过如此。所以我记得应该是黑格尔有句话，他说在普人的眼中没有英雄，就是那些贴身的保镖、卫兵啊，你就这么想象吧哈。我那个年代人真的就因为被毛泽东长大，他跟那些故事特别熟悉。你说在张玉凤、江青眼中，毛泽东怎么能是英雄？不可能的啊，跟别人也差不多，只是他吵架不给当着你，对吧？发脾气不当着你，对吧？吃肉还吃红烧肉，我都不知道健康原因，所以江青不和他一起吃饭。因为就是说你在人间能找最大的人，其实你近距离看，总有人所具有的弱点，也几乎都有，只是那表现在你面前。所以我们说传道人有的有一个老传道人讲的话，所以我自己感到挺恐惧，但也觉得他挺聪明。他说你不要跟人走得太近，保持点距离就有神秘感哈。其实你不近了，别人也知道你不过是尘土，出自于尘土，归于尘土啊。人都这样。我想只有在上帝创造的自然界中，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伟大。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走到密西根湖，不是这一段，就是到密西根州，完之后去那个卧熊山，就是 Sleeping Bear， 完了经那个沙丘，走了两三里路的时候，那天夏天一起去走，当时还记得背着孩子，到走了两三里沙路的时候，那个突然间看到这个密西根湖，那个边上一点人烟也没有，茫茫的湖像大海一样翻过来，你背后山，前面海，你那时候不自觉的反应啊，就像你第一次看到大海一样，你被那种伟大，被那种气势，被那种神秘震撼住了，你不自觉的站在这啊，只有上帝是伟大。我今年这个60岁生日，所以跟太太起了个可以申请了一笔资金，这个恩准去了趟耶路撒冷。这个坦率讲，你甚至到尼泊山，这个搁那个地方往这个看以色列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摩西这个人的信心好大，太了不得了。因为你搁尼泊山往那看以色列的时候啊，你看的真的也就是灰蒙蒙那么山，绿色也不多，真不怎么样。你说他就怎么能相信这是流奶与蜜的地方？所以信心真的不是相信你所看见的，而相信你所不看见的，相信上帝的应许。但你走一到加利利，一到加利利看，哇，这个地方真是，我们真的在加利利那个公园中看到野生的蜂蜜，就在那大山头上很大的一坨又一坨啊，也好了，就是在以色列，如果在大陆，你知道千难万险也被人把这蜂蜜拿走了，就野生蜂蜜，你到那儿你就看到说流奶与蜜的地方，那不是个传说，在大山你就看到牛蜜的，但最美的地方是看到加利利湖。犹太人有句格言说，上帝创造了七个海，但他最爱的是加利利。旅游的时候你不能跟别人走，你老跟着一团走，你会自己找罪受啊，又花钱。所以我这人大概，我们的旅游团他们大家都有个评价，说我是跑的最多，看的最多，完了拍照的最多。我说还该加上两个，我说是这个写的文章最多，吃的最多的人啊，就是一有机会我也不听讲解，就我是最不走距离，就走看。那天到加利湖的时候，当天晚上到就看，第一天晚上看就非常壮，非常美。完了第二天早上我又起的大早，就是天开启的刚亮的时候，就走了一里多的小路，就不在人员大家都看的地方，一里多小路正好就走到那个加利湖边一个很小的一个港口。你们如果有机会，我建议你们可以看范学德博客，我写了去了10天，回来写了将近15万字的游记，又再游了一遍，那里有许多照片。走到那个加利利湖边的时候，正是清晨，你就慢慢看到太阳一点点出来了，又要出来了，你就看整个加利利湖就好像你看梵高和莫奈画，就是一道一道的紫色的、粉色的、金色的，就是整个的一道一道，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那么美丽的水。完了，在阳光出来的时候，正好一艘小船就在阳光中打鱼，你就想到哦，当年主耶稣就在这里。那一刹那，你就看到船真美，我才理解了为什么上帝最喜爱的是加利利湖。因为耶稣当年就在这一片湖面中行走，行走在一片黑暗中，也在那一片光彩中，他和他的门徒一起去打鱼。所以这就是圣经，我们看到这位上帝就是这么一个爱我们的上帝，就是爱我们上帝，他本伟大，他无比美好，你只要敞开你的心去看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离你并不远，就在你身边。你没看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眼睛太注意看到了另一些东西，另一些东西吸引了你心灵的目光，以致你心灵再也看不到最美好的是什么。我这一年多长，经常不断讲呀，因为今天关系后面的我不可能去都讲，就是我经常不断讲，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美好，我们心灵缺少喜悦，坦率讲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太少，而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啊。就像北美，我之前真的 我们随便在各位家中走，尤其在我们那个 country 的地方走，你家里只要开车不到三五迈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，你当你静心看到，你看其实伊甸园离你并不远，就在你身边。我们这里有多少绿色保护地，有多少公园，对吧？你们这会儿组织崇拜一结束之后，几步远就可以到那个，哎呀，植物园。我不到植物园中花个门票，其实很便宜的，对吧？你在这个仙长花开的时候，那几季的时候，你就注视到一次仙长花开，你就会觉得上帝，你何等的美好，你何等美好。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条件。我是觉得北美中我们真是必须被恩待的，以致我们已经被养的娇惯了，对许多时候不知道这些感恩了。我们打开眼睛许多时候只对美金、对房子、对车的牌子、对物的大小会有感觉，对那些真正的美好却缺失了感觉。我去年回国十月份的时候，就这个时候啊，今年回国不错，因为遇到了这个阅兵栏啊，阅兵栏，这个正好在阅兵前几天，那个当然北京人又有一个幽默，还叫法西斯栏啊，法兰西斯那个意思啊，法西斯栏，就是说那几天真蛮漂亮的啊。这个去年回国的时候十月份的时候，一个早上有天就六点钟醒了，一看在朋友家他睡之后，就看外面怎么就是那种黄褐色一片，我就问朋友，我说这是什么？他看，哎呀，这是雾霾。今天雾霾这么大啊，他没什么啊，我们这几年范老师你就才看这一次。晚上我就跟朋友就讲了，另两个朋友都我们两个就闻人讲，哎，我说今天我看这么大雾霾，他算什么老范？他今早一看这雾霾来，我把我太太就教育了。他说我说教育什么？他说我把太太叫醒了，叫醒了就我把老太太我把我老婆，他说不是，我把老婆就拉到床前，他老婆说干什么？他说你看看看，他老婆看，他说有没有在这黄山云雾中的感觉呀？完了跟太太说，你就幸福啊，我们现在正坐在黄山之巅。真的说幽默很容易啊，你看到那里，因为看到邻居家那个门前有点树，就窗旁的那个花树，他觉得像黄山那个云雾的感觉。但真的在那时候出去之后，我知道我啊，那个你马上嗓子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，你要去讲到真的很不舒服，眼睛会痛。我们有多少人为我们今天，就比如今天早晨出来看这一份朗朗的晴天，这种鲁蓝色，这种白云，这种一片片绿叶，绿叶上已经有几朵，已经有几片枫叶红了，你献上感恩，你在这种感到喜悦。这是中国古人清风朗月不容一文买，这种蓝天并不是你有多大恩德必须给你的，这是恩典，恩典今天给了我。你不能说施加那些地方人就因为他们怎么坏，你只能知道说他已经恩待了我，我是活在一片恩典之中，因着这一点我说哈利路亚赞美主，我会为这种感到喜悦，这种满足，你知道这种喜悦满足是非常容易得的。所以一位诗人家就你门前的一朵小花，你家门柜开的时候，你如果注视到那一些，真的真的比一头奖章，比一篇诗篇可能更伟大，有你眼睛流泪，泪水流不出的深刻。所以斯科特在上面就慢一点，慢一点看一看门前的玫瑰。所以有的时候在北美中你会感到有时候真是很悲哀，学生家中种了很多玫瑰，但都给过人看，自己不看，特崇高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去看一点。就像大卫说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神为善为美为大，歌颂的神是美好的，因为在歌颂神的中你的心灵得到了美好，你在歌颂神中，你在这一切中以感恩为祭去献上感恩的时候，神就叫你在这里去感受到孩子那个美好离你并不远。当你看到了我的伟大，看到我的美善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一种喜悦在流动。如果这一丝喜悦伴随着你的每一天， 伴随着你的每一月，伴随着每一年，伴随着你一生，你就这一生活得值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与我同在，确确实实，哈利路亚。 感谢范传道传给我们的信息。